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团同埋白伟聪嚟嘅，非常之欢迎各位继续嘅加入嘅。中国香港特区的经济咧，而家越嚟越清晰，就是、走入了一条咧系绝路。呢、这个唔轮到你特区政府喺度发烂渣，话出边呢个又唱衰，嗰、那个又抹黑。而家我哋再听有新加坡学术背景嘅经济专家叶秀良再次严正咧系警告，佢话而家楼市咧就跌，失业率咧就不断升。而家有一种说法就系、是、咧特区咧有一种叫所谓无就业复苏。他认为这个是自己呃自己的阿 Q 精神。是吧，香港这个所谓无就业式的经济复苏呢是不存在的。那叶秀良呢就不是第一次这样警告了。这些人是学术界，亦都没有外国的政治势力呢是叫他在抹黑。亦都不是软对抗，够胆呢你就说他是软对抗呢，是出动特区政府的反驳小组。冇呢咁即係即係连梁振英而家呢个时候都一尘百踩，咁就可见呢而家成个特区嗰个团队呢係坐困受胜。嗱，而家我哋补充下叶秀良讲嘅问题，就係、是、成个大陆啊嗰个最主要啊喺呢个呢累到香港一齐沉啊嘅因素。所谓成也大陆，败也大陆，过去30年你享受 Zipa 自由行大水漫灌，大陆土豪落嚟广东道罗素街大手扫货，热钱入嚟啊，托住嘅楼市啊，喺呢啲泡沫式嘅政治嘅红利，有咁耐风流，有咁耐跌堕。正如啊，梁锦松呢位前财政司司长20几年已经咁讲，佢咁讲嘅时咧，遭到咧香港特区上下一致抨击，嗰种咁嘅情绪性嘅指责咧，系当时你睇到系毫无理性。但系结果你而家睇下，你而家叫阿梁锦松出嚟做财政司司长，佢都肯定啊系唔会制，因为已经系烂成咁，成个大陆啊嗰个内卷型嗰个收缩系大山压顶。香港你长期系靠大陆啊，背靠祖国大陆咧，你以为中国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国又好，到而家你都揽住啊，叫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深港同城化呢一个破碎嘅梦幻咧，喺度喃喃自语发开口梦，喺边度会有出路呢？系咪啊，阿鲍生？ 系咁啊，今次咧即系新公布嘅失业率咧上升去到3.7%啦，咁但系特区政府咧依然咧定个台油啦，咁啊觉得咧呢个数字咧系唔值得咧担心嘅，因为佢用。孫玉涵咧就解釋過咧，就話因為而家係好多嘅畢業生出嚟就業啦，咁所以咧就谷高咗呢個失業率。但好明顯咧，係喺零售同埋餐飲業兩裏邊咧，係特別係重災區嚟嘅。咁好多嘅鋪頭連鎖嘅餐飲業咧都結業啦。咁呢啲嘅工作咧並唔係一啲我哋叫 fresh grad 或者新增嘅畢業生咧去做嘅。好多时候呢啲呢就係一啲中年啊或者甚至老年嘅人口呢去工作嘅。咁所以其实佢讲緊嘅呢係 A, 而事实呢係 B。咁两者嘅情况呢当然啦佢哋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啦。但係有叶秀亮教授提出过嘅而家出现嘅经济情况呢係一个其实喺经济学上面呢係好普通嘅一个情况。只不过香港人呢长期以嚟享受緊高地价同埋高物价高人工嘅情况之下呢一下子面对中国大陆而家嗰种内卷式嘅消费同埋呢个大嘅资本平台嚟到香港之后呢咁佢哋发现呢呢个世界原来有啲嘢咁平㗎喎。原来有啲服务呢唔使好似香港咁贵。於是一窝蜂呢就北上。或者通过呢而家好方便嘅譬如京东啊淘宝啊呢啲咁嘅平台呢去买啊或者得到呢啲服务。叶秀亮举一个例。佢話咧喺香港揾一個人換一把鎖係要800蚊嘅，咁但係佢話其實喂喺大陸幾十蚊就得嘅咯，點解香港要800蚊咧？咁於是就中間其實中間有好大嘅差價，同埋中間咧有好大嘅利潤。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經濟學上面咧其實水往低流嘅現象，就係如果兩地啊 嗰個交換嘅人同埋嗰個物流，再加上嗰個金錢好頻繁嘅時候咧，自自然然啊，啲人咧就會向價錢平嘅地方咧就流動啊，啲錢亦都會向咗嗰邊。所以其實香港而家面對一個就係一個咁簡單嘅問題。咁啊，點樣解決咧？其實佢都提出過好多次，我呢度暫時唔重複啦。但特區政府依然咧係採取一個我叫鴕鳥政策啦。佢一方面咧就鼓吹人哋要翻大灣區啊融合，但係其實呢個做法咧就會同時間造成香港咧嘅零售餐飲業咧就萎縮，咁啊進一步咧其實就會令到咧失業率上升噶啦。咁呢個只不過係開始嗱，點解會造成一個暫時啊出現咗一個經濟上數字唔錯嘅，例如股市咧就上升啦。咁啊，另外咧一啲GDP 嘅數字咧仍然咧都係有增長啦。但系咧，失业率就逐步上升，同埋大家感觉到咧个市面唔系咁繁荣嘅一个即系落差现象咧。咁呢个叶秀亮教授都有一啲见解嘅，咁我哋一阵间咧可以陆续去讨论。咁但系实际上咧，香港咧而家就系有一种现象，就有啲人仲系话咧人头涌涌，但有啲人咧就话咧呢个某啲嘅商场同埋地区嘅铺头咧就系门堪罗雀。咁啊，好明顯，其實已經出現咗嗰個消費嘅唔同嘅階層咧嘅取向嘅分別嘅現象。因為始終香港咧仲有一大堆人，包括公務員啦、一啲公營機構嘅僱員啦、教師啦，呢啲全部咧都係享受緊一啲相對地高人工穩定嘅。咁而事實上咧，有好多嘅地方嘅消費啊，都係受惠於呢啲高收入人士。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就系咧，基层或者系头先我所讲啦，譬如话嗰啲上咗年纪嘅，从事餐饮业啊、服务业嗰啲，失咗业咧，其实话唔容易揾到工嘅，亦都好多咧系已经届临咗退休嘅年纪。咁呢部分嘅人咧，个生计咧就会突然间就会冇咗噶啦。咁所以贫富悬殊啊、消费能力嘅落差嘅现象咧，系会进一步扩大。咁啊，究竟即系香港几时先至能够复苏咧？咁啊，政府官员亦都提出一个叫做无就业复苏现象啦。呢个真系一个新嘅名词。究竟呢个系咪真系可以唔需要有工翻，或者系就业数字唔靓，个经济都会好咧？咁呢个咧就真系值得大 呢啲 家 梗系揾 去 老 探 陈 讨 啦， 下。 点样叫无就业经济复苏啊？系咪喺大陆嗰啲？如果毕咗业嗰啲冇嘢捞，嗰啲年轻人个个做网红啊，定系摆地摊啊？大陆咁大，960万平方公里，三四线城市同埋乡下都仲有少少嘅罅隙可以走赚，系咪？一系摆地摊，一系做网红带货。你而家香港得个750万维多利亚港，系由呢个打鼓岭。文锦道至到天水围，南咧就至长洲同埋石澳，一眼睇晒，你点样叫做无就业经济复苏啫？你叫杨思琼啊，系走去做网红啊？叫佢喂，佢带得几多货咧？佢都要面对大陆啊，大陆啊，个竞争犀唔犀利？点样叫无就业啊？经济复苏必然咧就系有生意做同埋有就业，因为咩叫经济复苏？就系因为要有现金，要有咧收入，要有消费。你冇就业，点样咧系有得消费？系呢啲啊，攞嚟呃3岁细路仔自打嘴巴学埋呢啲咁嘅西方学府嗰啲左交咧，系作啲名词出嚟咧，呃人呃自己。嗱，而家你中国香港特区咧呢个经济困局系跨阶层、跨行业、结构性，而且咧系一个大撕裂。点解大撕裂咧？第一，佢豆样咁大嘅地方，第二就系咧有一个咧养尊处优，唔好讲话养尊处优啦。嗱，你嘅18万公务员嘅人工你唔会减，呢个咧仍然系维持住殖民地时代英国白人宗主咧，系当初系为咗惠及自己牛津剑桥毕业啊，嗰啲英国白人嘅公务员或者咧系军人走过嚟咧系做文职同埋做差人，包括咧一啲退休嘅英国嗰啲大学教授空降走嚟香港大学教英国文学，系 for 嗰啲咁嘅殖民地时代嗰个特权阶级而设嘅。咁你咧就一声唔该就全部继承吓，呢方面又唔见你咧系去殖化，于是你长期咧呢班人啊系享受紧高薪同埋咧系高福利吓，退咗休嗰啲公务员咧。 是撑大手板继续攞返是前殖民地时代过渡嚟嘅长俸。嗱，你攞咗之后呢，你又叫你全部减七成呢，又唔掂嘅。因为呢班全靠呢班人去养住啲米芝莲餐厅、中环嗰啲咁嘅呢精英饭堂，仲有呢係马会呀、绿化廊呀、家乐楼呀同埋游泳池。啊、另外仲有呢就係呢啲咩清水湾高尔夫球会。嗱、啊、呢啲呢呢、這个阶层呢只要他们自己继续在上面有一个呢殖民地时代传承过来的一个呢是不受影响的 fine dining， 是一个悠闲的消费生活，他们是不受影响，所以有很多人不肯走的。怎会走呢？住在山顶啊、深水湾啊、浅水湾啊，那些叫 old money， 走去英国啊，或者走去加拿大，你叫做什么？他们去过晒的，拿晒绿卡回来的，是吧？但是下面就惨了。正如啊，啲专家指出，换个锁啊，都已经咧系要靠大陆。嗱，唔系净系换个锁啊，啊补牙啊，呢个睇医生啊，啊呢啲咧仲有啊，近日好多香港人结婚影婚纱，都已经有大陆嘅小红书系借住，唔需要优财通，系借住落嚟旅游啊，系长则咧系七日八日。短则咧系三两日，带住啲摄影器材落嚟帮你影婚纱。嗱，呢啲咧系大陆嘅，你睇咧，佢又唔系优才，唔系专业，而系啊中产喺大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吓，嗰种本来服侍开大陆嘅中产小资嘅嗰啲咧，已经落嚟争食，因为你喺香港请影婚纱嗰啲影楼啊，嗰个人工同埋费用咧系晾住喺2018年之前。呢个仲有，你问下香港演艺界。开演唱会、搭舞台、装修，系咪嗰啲担担抬抬都已经用开大陆嘅黑工？又系呢班人可以走落嚟，系可以咧，系同你咧，系付出呢个努力，系咪搭棚？嗱，呢个唔好讲话 Mirror 嗰阵时啊，嗰、那个大嘅荧幕，砰一声，点解突然车落嚟啊？搞到咧系一个呢个舞蹈员咧半身不遂咁滞，惨到而家吓，嗰、那个外判俾啲乜嘢工程公司啊？搭棚啊，同埋啊做舞台装置嗰啲系乜嘢人啊？以前咧殖民地时代香港啊，呢啲各行各业咧都有一个操守同埋专业啊，一个起码嘅嗰个门槛。而家呢啲咧。会不会是全部开始呢是放松呢啊呢啲黑工啊是吧唔好讲啦是吧就呢个的士啊揸的士啊揸呢啲网约车啦是吧就已经有啦是吧呢、这个黑市劳工啦一出现你估都系就报纸啊同埋呢啲香港01啊报道一两个行业呢全线都系啊拍电影啊你唔好讲话而家好多人冇公开啊啊、香港的那些后期制作的人、啊、做开电脑 animation、啊、剪接、啊、你如果现在香港的电影有戏开始要登高一呼、啊、在大陆请回那些后期制作的那些、啊、大把北京电影学院、啊、其他的那些、啊、专业学校落到来后生的二十几三十岁、啊、你估他不懂玩这些、啊啊、他劲过你、啊、做字幕、啊、等等、啊、是吧场记、啊啊、制片、啊、这些、啊茶水啊，啊香港电影咁冇公开就，一有公开一样会用大陆嘅黑工。香港嘅电影后期制作人员一样冇得同大陆嘅呢啲廉价工人竞争。所以呢个系跨界别、跨阶层同埋系结构性，系冇得医噶。咁鬼叫你而家香港啊，系棘咗入去咁嘅死位咩？你而家比起世界其他各地，就算系伦敦。巴黎他们各有各的问题纽约三藩市洛杉矶。但是他们这些城市呢在个全球化现在 Donald Trump 那个加关税之后他有他另外的经济问题。但是呢没有你现在香港一个全球独一无二是这样入了那个死位那个大陆压倒性的内卷呢是泰山压顶再加上面对全球外围因素再加上你中国香港特区各阶层嗰个薪酬福利嘅巨大嘅落差，喂，你点解决啫？冇解决噶，有全球化嗰个经济不景嘅普遍性，亦都有你中国香港特区啊个独特性，两样加埋，再加埋系纪律部队警察咧系做特首，你系唔识经济，唔识得乜嘢叫全球化，所以啊累到咧系连啊梁振英最近咧都忍唔住口系出嚟啊！呢条友 是最懂得執生的，是吧？还有后着的，现在只不过序幕而已，脚踢法轮功于芬兰，然后口诛不伐于香港的人才政策，是于这个香港特区，拳打是南山猛虎，脚踢是东海蛟龙。喂，你看到梁振英这么活跃，你都自己照下镜想下你失败在哪里呢？这个是危机来的，是吧？但是叶秀亮现在这么出来提出个咁嘅高度嘅专业性嘅唱衰，吓特区政府咧亦都冇办法反驳，系咪？我一早都讲过，吓除非你咧执行离境税，将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系大幅收缩。另外嗰啲政治嘅限制、国安法等等咧，系你自己识做，吓。但系咁咧，而家已经过咗黄金五小时啊，而家出手都已经太迟啊。正如一个人心脏病突然间突发累低。5个钟头之内一定要救护车到，然后送佢入就近嘅医院 ICU。过咗个5个小时啊，成个心脏会坏死，救都救唔翻。嗱，而家香港咧就逼近或者跨过咗黄金五小时嗰条生死界线啦。跟住会点咧？咪等投胎咯，系咪啊，鲍生？ 啊，咁点解会有一个叫无就业经济增长嘅说法咧？就系有一啲港府嘅前經濟顧問啦，就喺報章就撰文去講嘅。佢話喺2023年以嚟咧，香港經濟保持就擴張，但有人咧就感受唔到咧經濟發展得嚟嘅好處，消費市道低迷。咁佢解釋個原因咧，啊經濟增長個動力嗰個數字係來自咧對外貨物貿易，咁我理解就係呢個進出口啦，咁同埋金融活動。咁覆盖面唔系好广泛，所以佢就话咧未能够带来新增嘅就业机会。嗱，我就呢个说法咧，有啲亲政府嘅学者咧系支持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唔需要卖弄呢啲咁嘅经济学嘅数据或者数字啦。其实有好简单啫嘛。其实而家新增嘅失业人数嘅数字，主要系餐饮、服务业同埋建筑业。其实呢点是有直接影响的，因为北上的而且确呢最大影响就是餐饮业。当然你说对整体香港的经济来讲是不是直接最大的影响呢？当然就不是。因为呢始终香港是地产主导的一个经济。楼市的问题才是个核心的经济影响。咁但是呢因为呢、这個北上嘅問題咧，就影響到咧香港嘅夜市啦，同埋咧香港嘅一啲連鎖嘅餐飲業咧就倒閉，咁於是就造成嗰啲服務人員咧就失業。嗱、这个、呢個咧就直接影響啦，唔需要用經濟學嘅分析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樓市，因為咧而家啲人咧就好審慎啦，唔買樓啦，甚至層樓亦都甩唔到手啦，於是乎你就直接影響到咧裝修工人啦。嗰啲建築工人冇公開啦，其實再有好多業界嘅已經講過好多嘅黑工，好多嘅即係攞傷情證落嚟咧，開工幾日你就完全咧唔知道嘅，亦都查唔到嘅，咁於是乎咧，呢啲亦都係影響曬咧啲建築工人嘅生計。咁嗱，呢啲係客觀嘅現實，其實咧唔需要又係唔需要咩複雜嘅經濟數據。咁至於頭先我所講嗰個前經濟顧問歐石雄嘅說法咧。点解嗰啲叫做出入口贸易同埋金融活动会做大咗个 GDP， 同埋令到感觉上嗰、那个经济个数字咁靓呢？其实我哋要留意呢几年发生紧咩事。一方面就系乌克兰嘅战争，另外就系嗰个贸易战。呢两者呢其实就系影响紧香港点解就有咁嘅角色啦。其实我哋喺唔同嘅集数风云谷分析过，譬如话呢香港系通过呢帮呢个俄罗斯出售好多嘅黄金，套取好多嘅外汇，美元，于是咧就再通过一啲咧中介嘅公司或者叫空壳嘅公司，就采购唔同嘅器材啦，甚至系一啲军事嘅物资咧，就转口俾俄罗斯，于是咧就受到美国嘅制裁。嗱，呢部分咧其实咧都系会入咗嗰个经济嘅数字里边。所以你个感觉上咧，嗰个出入口转口嘅数字多咗咧，其实好多咧系来自呢啲咁嘅我哋叫做白手套嘅贸易工作。而另外咧，金融嘅活动呢、这个四个字咧，就真系用得好靓啦。咩叫金融活动咧？就系嗰啲资金嘅流出流入。 嗰啲資金係咩嚟嘅咧？其實呢幾年咧，新加坡嘅家族辦公室咧，佢已經定下咗好複雜同埋咧好嚴格嘅防洗錢嘅制度，好多嘅呢啲家族辦公室或者係一啲來歷不明嘅資金咧，已經唔能夠咧去咗新加坡噶啦。而家咧香港咧就成為吸納呢部分嘅資金嘅地方，因為特區政府咧需要交數啊 KPI 亦都需要做靚嘅數字，所以對於呢方面咧就比較寬鬆，甚至來者不拒。所以個金融活動咧就係好多嘅錢咧就流入咗香港做一啲金融嘅投資，或者係將啲錢我唔可以話洗白嘅，總之係通過某種嘅經濟活動咧，令到佢咧自由流動啦。咁所以呢部分頭先我所講咧，通過貿易同埋金融活動咧，的而且確創造唔到就業噶，因為嗰啲唔係真真正正嘅實業嚟噶嘛，嗰啲亦都唔係真真正正咧通過去呢資金成立一間公司啊，或者投資落去做一個實業啊，裏面咧可以中間再聘請香港人啊去做工作，而全部咧只不過係通過電腦裏面嘅數字、電腦裏面嘅活動咧。去令到嗰個經濟數字靚咗啫嘛，所以點解你話呢個叫經濟轉型呢？好聽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活動，唔好聽，只不過香港進行緊一啲白手套中間人嘅角色啊，一方面去配合緊中國大陸嘅一啲所謂嘅戰略嘅政策，另外一方面就協助緊俄羅斯進行緊好大規模嘅呢啲外匯嘅交易。咁所以種種嘅原因，當然係對香港人啊嘅實質嘅工作啊，並無一啲收益啦，亦都唔會創造就業啦，陶生。 所以呢個叫無就業嘅經濟復甦，原名叫 jobless recovery， 係啊，最初咧係1990年代喺美國湧現，係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得主，佢叫做迪頓嚇喺裏邊喺2020年咧，佢一本論著裏邊咧係再次咧係詳細論述。例如什么叫 jobless recovery 呢譬如就是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它的经济呢 是有 GDP 的增长但是没有带来对应的就业上升。这个这样的词汇呢就是在美国那里发生先的。自从80年代尾90年代初有了 Yuppie 之后华尔街銀行、證券嗰、那個借貸喺呢方面，再加埋保險業，係造成咧呢個叫金融業嗰、那個市場經濟嗰個份額咧係膨脹。同時喺工廠啊，係做工人嘅生產線，因為大量咧搬咗去大陸，嗰種咁嘅傳統式工業革命以來啊，嗰、那個就業嗰、那個面貌咧係萎縮。咁所以係造就到咧冇錯，喺90年代末。在列根之后，就算是克林顿上台，英国和美国是有 GDP 的增长，因为有金融和银行业，这个呢无就业的、那个经济增长是到2008年整个金融海啸之后是遭到一大挫折，但是人家美国和英国量化宽松的印银纸嗱嗱声是救市，就扶一扶先，但是从此嗰種咁嘅 K 型嘅金融、證券、銀行啊，嗰、那個經濟增長主導咧，就隨住全球化嘅深化咧，就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嘅全球化的經濟結構。好啦，至射到嚟香港一樣啦。嗱，你匯豐銀行如果繼續有生意做，係嘛帳面同埋咧係台底嚇大陸嘅錢，有時咧大家唔好出聲，係通過各種嘅渠道入嚟。另外仲有就係中東嘅錢點樣入嚟，同埋就點樣係兜過美國嘅制裁，一樣行翻霍英東寒戰時代雲南白藥嗰只咁嘅經濟活動，一樣係有 GDP。只要有呢啲咁嘅熱錢咧，係來來去去。之但係呢啲咁嘅所謂嘅 GDP， 對於旺角尖沙咀同埋灣仔電車路兩旁啊，係大量湧現嘅吉鋪咧，係兩個世界，係唔會有任何幫助。之但係你喺倫敦同埋紐約咧，你會睇到夜晚黑咖啡店、餐廳、酒吧依然人頭湧湧，夜夜笙歌。你喺西方嘅大城市。 啊，起碼倫敦、紐約嗰一線啊，你就見到咧啊，雖然個個都喺度呻到葉都落埋 ，Donald Trump 呢個關税咧係搞到咧喺好多地方裁員，好多地方失業，但你夜晚睇到個消費仍然啊開燈氹艇係好旺，但香港嗰度全部吉曬夜晚黑，嚇嗰啲夜市咧係冇咗啦。下八點半之後成條街熄燈啦，九點十點之後旺角彌敦道好似往年啊年初一咁樣咧，係落曬閘啦。啊，呢啲咁嘅所謂嘅係無就業嘅經濟復甦咧，係無助於香港啊嗰個民間疾苦啊係有任何嘅減輕，因為受到啊最劇烈嘅切膚之痛咧係基層嘅市民啊，再加埋你個人工咧，係嘛？大家咧係一路咧係捆綁嚇高薪。同埋低薪嗰度捆綁，然後撕裂，再加埋大陸啊嗰啲非法勞工湧入嚟，一來一換咁樣，你話點招架？係成個香港嗰個經濟鏈係會斷嘅，係嗰個經濟基本個結構咧係會爆裂嘅，係會冧嘅。呢個咧你唔係話倫敦同埋紐約咧係可以沖撐到門面嘅咯，係嘛？啊，而家呢個叫做 economic growth with stagnant employment， 呢啲只能夠係紐約同埋倫敦呢種咁嘅城市先至可以享受到一個其實都係阿 Q 精神噶啦，都係一種泡沫自欺欺人啊嘅一種過渡性啊嚇嘅一個危機嘅叫支撐。香港係唔得咯，係咪啊？香港要生產冇生產。要工廠冇工廠，種田就種唔到。嗱，呢個牛誒呢個台灣，台灣咧，佢可以一個就業嘅啊經濟咧誒嗰個復甦啊，係嘛？因為台灣啲誒年輕人咧啊，佢哋好容易滿足啊。嚇，你睇到台灣啊嗰啲南京西路啊呢個台北車站下啲地下商場，無啦啦見到有班僆仔咧喺度跳舞喎，唔係大媽喎，嗰啲文青喎，席地而坐喎，係咪啊？因为他们呢一旦大城市里面有冬瓜豆腐呢，他在花莲啊台东啊成班文青呢几个人啊又整返两亩地啊在玩煮饭仔啊同埋种緊绿色啊是那种植物同埋蔬果啊。是然后他们喂啊台币呢是一两万银啊就可以呢起多一年或者一个季节啊。香港就唔得喎，是吧？咁所以咧，你話呢個叫無就業嘅經濟咧，你用之香港啊咁樣樣嘅城市經濟結構，同埋一國兩制，同埋大灣區咁嘅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嘅模式咧，係解決唔到問題嘅。 嗱，你頭先舉得好個例子咧，就係西方咧90年代咧嗰個無就業式嘅經濟增長，係因為出現咗一個新嘅市場同埋工廠，就係中國大陸甚至東南亞。於是乎咧，佢哋將工廠嘅遷出啦，生產自動化啦，再加上咧開始網絡發展之後咧，電子商貿嘅出現啦，呢種係經濟轉型嚟，就所以就會出現咗咧嗰個經濟增長，但係咧就業人口咧就會減少。但係而家香港咧，呢啲學者又係用呢招啊，除咗頭先嗰兩個原因啊，咩金融活動啊同埋外貿增加嘅造成呢個現象之外咧，佢加上四個字叫經濟轉型。但是很好笑的，其实香港何曾经济转过型呢？由这个七八十年代开始，即是摒除了穿胶花或者做这个手表啊个年代之后呢，香港就根本就是地产经济。地产型经济去到现在全部都是呢靠那个楼市去激活晒成个呢经济的现象。咁如果你说香港经济转型转什么型呢？香港几时能够变成高科技嘅金融经济啊？冇可能，亦都冇 AI 啊，亦都冇咧嗰啲任何嘅航天啊，或者系晶片啊嘅生产同埋设计，呢啲系唔系香港嘅人就业人口咧能够升任嘅工作，亦都冇呢方面嘅设施同埋工厂。咁究竟呢个索成日挂喺口嘅经济转型，转乜嘢型呢？是不是不需要再靠地产，是可以呢好像其他国家那样啊，譬如台湾有台积电，是吧？日本就靠这个旅游服务业啊，甚至呢可能是这个越南柬埔寨那样去返呢做返个工厂的生产型经济呢？不是嘛，香港现在都是顶紧个楼市复苏嘛，大家都希望自己那层楼呢可以呢升返上来嘛，希望呢政府賣地咧有地產商承接啊嘛，講來講去